锵锵三人行，最近这个家辉比较点背是吧？ 对、哦、 录了两期节目都不能播。 对呀、啊，就是，而且因为非常小的事情，技术理由 发表了什么反动言论？ 不是、啊， 跟言论无关。 对，很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徐老师。现在这个节目不能播呀，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因为经济原因。具体说是因为我们这个罐子摆歪了，人广告客户不干，导致我们两期节目就不能播。 哎，那我们这样。补说了几句之后能够把那个拿出来播一下 那个已经我叫什么五槽深雨鸣俱沸 啊，真的 哎，但是我们可以讲讲这个这几天的敏感话题，因为环球时报都报道了，是吧？说什么四川真是有这个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有传统啊，现在就是新世纪的保路运动。新世纪的保路运动是什么情况呢？在四川广安邻水县，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四川广安邻水县群众走上街头呢，这个你看下边还有一张，好像是一些情绪激动的群众，你看万人签名活动，一些情绪激动的群众跟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个传闻有人受伤，但是官方没有证实这些消息。是什么呢？达渝城际铁路存在两个设计方案，就是铁路打哪儿过。其实呢，东线是经过邻水县，西线经过广安区，那么这两个行政区呢都属于广安市。结果呢，广安市的发改委日前通过互联网表示，他们支持经过广安区的西线方案，那么就不经过邻水县了。于是呢，邻水群众掀起了保路运动，就万人签名，就是说，哎，这个理由不用说就明白吧？这个铁路你从他那儿过，不从我这儿过，不说别的，房子的价钱就不一样了。 以前的那个保路运动，那个李杰仁的小说叫《大波》，就是写这个的。 大波，哎，黄色小说吗？ 这是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这个李杰仁是现代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写了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就叫《大波》，还真的，你在网上一查哈，就出来那些女孩子的照片，真是太冤枉。李杰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 对 这个现代文学里边，他的讲的就是，辛亥革命那个时候的一个四川的保路运动，啊，当初的民众怎么起来。这次的事情是我也有看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录像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当时就在想。这种事情怎么解决呢？我想假的，我这个又要瞎操心了，我根本不是当地的官员，但我想假如我是当地的领导，你说怎么办呢？你铁路走这边，这里的人就发达了，走那边的人就高兴了，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办，怎么会导致这么大的冲突呢？我当时在想，大概第一个还是程序，就是说你决定从哪里走啊，你要有一套比较透明的决策过程，就是说不要让人家说哦，本来从我们这里走的，现在走那边了，这个人火就大了嘛，对吧？你那些人上去吵的时候，他们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是，你知道他们的理由吵的理由是，我不知道准不准哈，但是我看有一个报道说，因为广安区那边那是邓小平家乡嘛，他那边已经好几条路了，而邻水县没有铁路。他们意思说，你们为了照顾啊政治，因为领导人的家乡一般是重点建设的，好多地方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这个理由，但我总觉得这还是一个程序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套决策过程是很论证性的，就是说通过专家、通过预算、通过什么，香港也是吵啊，对吧？一个车站设在哪里啊？什么什么，民众也照样抗议啊。 那程序，你说程序哈，因为各地有不同的程序嘛，我对国情不太熟哈，我猜按照他们程序来说，他说哎，我们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哦，所以按照他们程序，而且他们所有事情也有他们一套的所谓的透明度，那个透明度可能跟香港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哈，可是可能他还是说，特别在最近哈这一两年很按照程序啊，所以说程序呢，永远跟 substantial 的实质性的东西也分不开。刚子东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的系统， 哈、啊，你程序里面有没有把专家的意见哈、啊、加进里面？ 这就是我的意思。 那些是谁的专家？然后再透过他们既定的程序哈、啊、来呈现出来。这个简单来说，其实千言万语两个东西嘛。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制度；第二个就是道理嘛。因为你假如只有制度没有道理，你也没有用啊。你只有道理没有制度，也是服不了 人。我就问你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呢，怎么决策？香港也有这个铁路，这个通过哪儿啊？地铁通过哪儿？如果说这边说应该通过这个区，那边说应该通过那个区，那在香港怎么打？ 那在香港一开始呢，就有一些单位部门要做一个规划，有个草案出来。那过程里面当然是花钱，香港政府常做的一个事哈，很多地方都做的，就聘请专家系统，有个顾问公司哈，独立的。香港政府其实拨款给你去做研究，你独立的顾问公司、嗯、那里面的组成通常都是一些专家嘛，主要都是外国人也有，华人也有哈。然后呢他提交了报告，然后呢政府拿着这个呢再去咨询议会，有咨询还有不同的专业团体，然后到时候再修订那个报告，然后出来公众咨询，有个一个公众咨询的期。 以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这个高铁站嘛， 对啊， 就是香港的这个高铁站当初设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很尖锐的争论。一个方案就是设在现在定址的这个尖沙咀这个元方这个最市中心的地方。另外当初有一个选择提出来在新界嘛， 嗯， 在新界这个隧道前面。那么当初的两边的争论呢，是支持在新界的呢是两批人。一批就是文道等等，就是激进的青年，因为他们呢背后有一个就是要保卫香港的这个市区不要太热闹。 嗯， 他们当初一个电影嘛，《阿凡达》嘛，This is our land， 记得吧？很多年轻人就说 This is， 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怎么，就是要把它放在新界。那么当然了，背后有一个利益集团，就是新界的拥有土地的。新界的乡会， 对， 他们就支持这些青年人，但是呢，这个力量打不过另外一批，因为另外一批，你知道，他开在尖沙咀以后，他附近这些楼价、这些项目会升多少，你一看就知道没得打。我当初他们吵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怎么可能让你放在那？而且，再客观来说，你从对整个香港的集体利益来讲。你要一个乘客从广州从长沙坐车坐到香港，一出来是一个乡下地方，他多失望啊！现在将来一出来车站前面就是维多利亚港，对不对？这个会吸引内地的游客很多，所以最后是这边打赢的。 那中间有一点点的补充哈，当时其实因为子东讲到激进的青年了哈，他们甚至讨论要不要高铁。 对， 根本是说不要高铁， 对， 而且连新界都不要放，保卫菜园村嘛，啊，因为高铁要经过那条村啊，要保卫哈、啊。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啊，几年后，当时提出很多问号，很多质疑，到最近的香港，就果然发生了。当时啊，我没记错的话是说需要几亿啊，我忘了200多亿还是多少亿，反正当时就说不可能是这个数字，不可能那么低的哈。一定是低估了，果然现在第一个金额好像涨了2倍，然后呢还不能如期的建成哈，所以这个不管啊，就算当时香港的政府不管怎么样的程序，合乎它的程序也有专家，可是最后还是争议嘛。特别你说东西问题啊，反而我想到什么，香港打压房价，以前董建华年代啊打压房价，香港非常尴尬，因为香港平均来说一半人有房子。一半没有，当你房价高的时候呢，没房的人呢上街嘛，抗议嘛，抗争嘛，买不起房，然后呢，董先生哎打压房价， 多盖点房子， 对，也8万5，一盖了楼价掉下来，结果是另外一半，有房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当了流血， 是 啊，被大闸蟹啊被绑住，这样又也上街游行哈、啊，当时是有这种情况。 我真是觉得做一个这样的。修路的这种决策呀，我才意识到这个里头有多么复杂。你知道，包括比如咱现在说像三峡工程，哎呦，这简直是一个多么复杂利益的事情。因为听谁的是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光算账啊，这个路啊，它还有一个，假如专家会告诉你，从这儿走啊， 修建成本可能还低呢。 对。对对 那么、嗯、但是呢从那儿走呢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更重要。 对。 哎呦这个你怎么权衡甚至于你我甚至都很怀疑在民主社会又能怎么决策这种事情太复杂了。 日本那个时候的小说金环石嘛、嗯、就是描写这样这种发展模式哈其实就是从日本就是铁路在哪里然后它就有建站站上面就发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谁参与这个决策赚死了。 你知道我就是你们讲香港我给你们讲讲我的家乡石家庄啊石家庄现在是河北省的省会对不对保定算什么可是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当时啊才多少一百年前吧是哪有世界上哪有石家庄石家庄是正定下边的一个石家庄村儿就是一个村儿 保安保定的时候很 河北的中心是保定啊对吧你个石家庄算什么可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条铁路这个铁路啊当时因为说是经费又不足从太原那边修出来的一个窄轨的铁路好修到因为那个没那么多钱建了所以呢那儿因为那儿有一个滹沱河你看原来要建这个铁路啊你要通到中心城市的话就需要在滹沱河上建一个大桥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建大桥费用太高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于是呢哎一来而去就定在了石家庄这站就修到石家庄于是呢这个窄轨铁路跟另外的这个宽轨铁路怎么衔接呢又从窄轨铁路运来的东西又要搬运到旁边的这个宽轨铁路所以石家庄就是运输业起来了慢慢你看仅仅因为一条铁路 现在变成钢铁基地 正定算什么正定现在是我们石家庄郊区那边的一个县呢还是一个地区啊什么的所以你看这个兴衰 被你这么一说陵水县的人更急了 跟你说还有郑州算什么原来河南最中心的是开封啊 对对 郑州只是个下面的郑县 对 只是因为要修铁路张之洞提出来的 黄河大桥 哎卢汉铁路卢汉铁路说那本来要不应该经过开封啊或者经过洛阳啊但是对不起黄河呀这个地质结构啊太危险了于是要找到一个啊这个滩比较窄的地方 黄河大桥 哎而且呢这个河道不会随意改的地方于是最后就定在了郑县然后郑州一下子成了枢纽开封洛阳现在 文化古都 文化古都了就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这种事儿啊我这一查还多呢你就是2009年这个高铁有两对城市因为高铁线路掐架湖北的十堰 VS 襄樊现在的襄阳河南的邓州 VS 新野对吧然后呢两地斗争一直持续到什么呢官民一起上啊市委书记跟那个大禹治水一样市委当地官员过家门而不入也搞这个保路运动啊说要从我们这儿过你知道就包括这个沪昆当年2015年3月沪昆高铁这个规划的时候湖南省的邵阳和娄底两个市从邻居变成了对头官员跟群众空前团结的为此目标到处奔走这个10万邵阳群众高喊争不到高铁呀、啊、书记市长要下课然后呢就是说不少政府官员舍身拼命啊小孩住院不去照顾自己生病顾不上去医院就争这个最后你知道吧最后结果是什么沪昆的这个高铁同时在娄底和邵阳 设站 但是呢经过邵阳的车站距离市中心70公里这就是中国人的折中还有什么这个为了高铁啊荆门和荆州也反目成仇我天哪你看荆州当时的这个宣传词倡议词啊他讲得很好你看有文学性说没有高铁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 多少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因为交通的衰减而消失，又有多少城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走向新的辉煌。这都是打呀， 再加一句得荆州得天下。 对对对，得高洁者得天下。 也的确不止铁路嘛。 嗯， 那我突然想起我们之前谈美国嘛，你不是非常高兴吗？去 Vegas 吗？拉斯维加斯啊，以前美国盖那个公路一样嘛，盖一个公路，比方说经过透过哪条哪座山开个路，开个山洞，然后去经过 Vegas 也好，什么城市也好，也是地方的利益集团、工厂、资本主义集团哈，资本集团，还有一个参与者是谁？在美国那个年代，黑社会、黑手党， 对， 黑手党也有分党分派嘛哈。我到底在这里盖个赌场，你要不要给我修一条铁路？到底是这样来还是那边来？就经过经常火拼啊。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利益、黑社会的利益，然后那个资本集团的利益，那通常都是那个年代，通常是黑社会的利益最大，最后打赢了，因为你不敢不听他嘛，官员又听他，那些有钱人老板又听他的。 你看美国西部片都是这个题材啊，就是这个铁路要修到这儿，这个牛仔们乒乓乓五四的在干什么，就都是争啊。 正因为这种经济的争夺导致了政治的冲突，好像没法避免，因此呢，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严峻的课题。这次我看这段录像哈，有一段录像冲突的非常激烈，警察、防暴啊，在这边冲上去，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我就在想，在中国一般会觉得，如果出现群体暴力事件，那个地方就是一件出了事情的。就是一件坏的事情，就是变成维稳的一个缺点。 对， 因此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因此就改变原来的一些方案，哪怕原来的方案是更对，我不知道，我不讲具体这件。 其实最重要是说，我们刚讨论到的，它有一套有公信力的程序，还有公信力的专家系统。最后还要有一个有公信力的决策的制度啊，比方说一般来说就是投票嘛，到最后你那地方有多少的人进入议会来投票啊，透过投票权来解决啊，然后才能给他有一个出路哈，才能说不怕那种事情会继续累积下去哈。可是当其他的一套我们觉得比较合乎程序的、合乎公益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你给它常规化了，很容易是什么样，会不断累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大家觉得可以啊，我只要闹一闹，你就铁路就从东转到西了， 你这个 你就闹了。 有炒的还是有奶喝呢？这个 是不是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评论就是讲啊？我觉得《环球时报》什么话都他说了，《环球时报》说什么呢？一闹就解决，以及呢，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是依法治国的大忌。 嗯。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都是环球日报的这个评论。上次咱们录那个节目，他又在讲什么呢？好像讲啊，对，昨天咱们录的就是说官员加薪， 嗯， 就是公务员加薪， 嗯， 对吧？也评论说这个，你说你看，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不能搞那种西方式的民主，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效率，比如说该给公务员加薪了， 嗯， 但是如果真的要征求舆论的同意，搞这种民主，这个事情会多么的低效啊。 那个我其实我不同意，因为没有那个渠道，他那个舆论只靠网络的舆论，只靠网络民意这样来看舆论，这个本身就是不全面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发现我们国家这个大跃进的速度发展速度快啊，两代领导人我都记得有这个细节，比方说毛泽东主席，你看当时你知道水门事件，尼克松那个水门事件，毛泽东对他觉得跟尼克松有交情啊，他觉得很不能理解，是跟基辛格呀，还跟尼克松说，哎，你们这国家两盘录音带，一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总统搞下台，太可笑了。哎，我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思路，这国家太幼稚了，这国家这个民主太可笑了。 但人家是坚持一个规矩。 哎，然后呢，到了这个邓大人邓小平，他也是会感觉，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的有些问题就是来不及，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时他有这个，就说很多这个建设很多项目，如果照着西方议会，哎，你比如说印度现在就是个例子，你这个公路永远就别修了， 要议会大家每人投票，投票投票投票，这弄回来啊，这个效率太低了，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呢，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联系到这个庆安的那个，因为当初我们最后我们看了央视的事项，现在社会的共识就是说，反正你一个人你拿了一个武器来袭击这个警方，警方对他开枪是正当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我就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想法，我看了那个就是那个陵水县的录像以后，我在想，一个警察队的一个人拿了个棍棒对他挥，他是可以开枪的。但是100个人拿着棍棒拿了个砖头，这个警察能不能开枪呢？反而警察是不开枪的 啊。 你发现没有，100个人拿着棍棒，那警察呢都拿着盾牌，我看得清清楚楚啊，全拿着盾牌，而且他退。你看，不能以这个1对1的逻辑，那照理说这些人也在袭警啊，他们也不知道是黑社会还是当地官员还是当地民众，不知什么原因噼里啪啦丢在警察的那个盾牌上。可是警察在这个时候从他的防守盾牌到开枪中间有无数的环节， 对， 催泪。 徐老师是提出了一个执法的问题，就是群众袭警怎么办？ 对， 是吧？ 对， 个人 一人袭 警开枪 可开枪，群众袭警怎么办？ 那他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这个就是那个经常执法上面所说嘛，罪不责众哈，当然啊，法不责众哈，就是那个你面对那么人同时犯罪， 一个人丢砖是罪，100个人丢砖就是。 而且因为他背后有他的工具性的考虑的，对吧？就像我们说，假如有人开枪了，你开了一下枪了，马上那个事情更不可收拾哈。他也有工具性的考虑。可是话说回来还在想说这个怎么解决，假如在西部把铁路从东搬到西，那东部的人会不会又起来抗议呢？难道又改吗？难道最后是说盖2条铁路算了吗？对，所以呢，其实有一个哈，先别改别讲什么长远要改善什么决策的程序等等，有一个呢就是谈判嘛，你铁路建在东边，总有一些带动的推动的经济利益，那你可以分一点给西边吧，或者说整个地区的发展总可以分猪肉吧，议会分猪肉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在议会里面分，可以在后面的在部门跟不同的地方掌权的人谈判来这样分，总有办法去解决。 我这事情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切切实实的看到中国之进步。这件事情我第一首先看到的是外国传媒，而且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别有用心啊，播放这些场面，纽约时报啊，香港的一些电台啊，啪啪啪播作为头条来播啊，网络上的片段，我的第一个反应我是觉得国内会封锁这个消息。可是你看现在环球日报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这个事，你看一讨论你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经济利益争这个后面的悖论，对不对？怎么来对付这样的群体事件，这又有各种讨论的余地，对不对？而这种群体事件是不是应该常态化？比方说在香港，讲回香港的，香港那个高铁最后那个盖在新界的这批人游行的最厉害，他们在警察那里得到许可，申请的非常的 this is our land， 但是最后赢的是另外一派，因为另外那派人不出来游行，但他们是大老板，所以他们赢了。吵是给你吵了，赢是他们赢了，所以这个 这边白吆喝了，你这叫什么呢？ 这会叫的狗啊，这咬人的狗不叫的，叫的狗啊，就是 也就叫 没用的， 还有更长远的。 群众怎么那么容易放弃呢？ 对，这没办法，这个法治嘛，他立法局通过了嘛。 放弃不表示全部失败， 对， 因为子东讲到香港那个高铁事件哈，那一波的运动哈。那些所谓的激进青年，那个其实有 持续发展， 对，他有他的另外的所谓的启蒙的效果在那边。 哦， 比方说灌输了是说，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地方的文化的保育、文化的发展，还有大家看得更清楚整个资本主义是怎么样的运作，那引发了后来的一波一波的其他的对于香港历史的保护运动。你长远来看，最后谁赢谁输都不晓得， 这就像我们这个南昌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它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建立了一支军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种子们深入了民间，对吧？掀起了，是吧？社会主义新高潮啊，新高潮，新的。